什么时候我们再见，说说那些好久以前根本无法形容的改变。谁对谁都没有亏欠，何必一定满怀抱歉。相爱是不容易，天长地久，不管今生怎么结局，没想到这也是前世注定，我们都避不开冥冥之中的安排。我和你就好像黑夜白天，也许不说话，却只想再看你。